你第一次听广播是几岁呢？家里面的老式收音机，还是爸爸买的第一部新车上，还是说班里面几个同学偷偷藏在桌子里面的铁盒子？没有人永远19岁，但是永远有19岁的朋友。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今天我们聊聊你和974的故事。今天1月23号是974的25岁生日，在这25年当中，我们不断用温暖的音乐陪你度过了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不间断的好声音和好音乐都在这里了。而这些年你来了又走，或者说偶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在大学时听974的日子，所以我相信你有很多话想要说。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，今天2018年1月23号聊一聊你和广播的故事。 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，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。我轻轻呼吸，呼吸这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。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，那快乐太清楚，才衬出现在的孤独。不能拥有全部，只拥有回忆，是受苦还是礼物。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，走出了这一场梦。 大梦初醒的1999年，蔡健雅《呼吸》，这是我在974听到的第一首歌。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在广播里面听到了蔡健雅的声音之后，就会在家附近的那种音像店里面去疯狂找她的声音？那时候我记得最显眼的货架上摆的都是王菲、那英、许茹芸、许美静谁蔡健雅这个声音不太好找，但是当时这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念了一遍就记住了。那时候也觉得她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独特的前卫和流行。还记得第一次在974听到的歌吗？或者说974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歌曲是什么？我的是呼吸，那么你呢？听到盘尼西林，紫罗兰星斑。对于我来说，最简单的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广播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，通过广播一遍一遍的在宿舍里面和朋友去讨论放的歌曲，哪位主持人的声音好听，甚至我们还会想象在广播的另一头，在直播间他们都会长什么样子，有什么爱好兴趣。974在2018年的1月23号迎来了第25岁的生日，在这期间有很多人，包括我，包括你在内，陪伴他一路走来。下面我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你听，对于很多了解974的朋友来说，这首歌曲再熟悉不过了。 一种声音在这里回荡，一种力量在这里释放， 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，插上翅膀自由飞翔，像天使一样。一种感动飘在空中，一种幸福用心握住，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，实现理想，尽情歌唱，不再流浪。 你听，空中的呼唤，是那心深处的回响。 你听，温暖的声音，是那梦。 带你回到梦开始的地方。 你听，敞开你的心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这是属于广播人心里面的声音，空中的梦想家。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会说我们是全北京上空什么什么样的声音，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，广播是一种飘在空中看不到抓不着的声音，但是它24小时陪着你。欢迎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告诉我你和974的一些故事。我刚在翻看974的一些老照片，有很多我们很喜欢的歌手都来过974，比如说韩红、李宇春、梁静茹，还有朗朗、孙燕姿、那英，包括刘欢、李宗盛、阿妹，对，刚刚这首歌《空中的梦想家》来自阿妹，周杰伦、周迅都来过，还有很多很多人。在这25年期间呢，我们有过数不清的好节目和好声音，同时也在这里把数不清的音乐送给各位。1993年的1月23号，那是一个大年初一，从那天开始，全北京多了一个和音乐相伴的声音，就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呢，到现在这25年来25个春夏秋冬，谢谢你的陪伴，谢谢你的聆听。而在那一天之后，开播后的第七天，我们就可以在广播当中，在北京上空听到这段旋律，在974的声音当中听到我们对于王菲的一种喜欢，这也是我们对于广播的情怀，执迷不悔。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，我并不在乎是错还是对，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，就算是痴迷我也执迷不悔。就算痛苦，就算

现场两人的表演默契十足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 Harry 初见21是洪雨蕾出道之后的首个生日会，现场洪雨蕾首唱个人最新单曲《初心为实》，这首歌是洪雨蕾初见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首单曲，唱出一直以来自己对外界的心声，用孩子般最真实的一面勇敢向着梦想前进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，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。 25年诚意陪伴， 25年音乐同行。 FM 九七四，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。 FM 九七四，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。熟悉的声音，你的 FM 九七四。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今天2018年的1月23号，这是 FM 97.4 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。在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关于我你和974一起的故事。下半时段我们进入有声来信环节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，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，而声音更是如此。有声来信，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。 首先先拆开第一封信，听听看他要说什么。 你好，我是音乐974的忠实听众，我也在我们平台上点过几首歌。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嘛，然后中午就是老睡不着，然后这样一中午越睡不着越影响心情，越影响下午的工作，然后恶性循环了好长时间，特别苦恼。然后就是无意中点开了我们的974音乐广播，一开始仅仅是为了催眠，但是没想到这个节目马上就吸引到我了，就很好听的歌，然后伴随着主持人的一些聊天，还有一些听众说一说自己心事什么的，就反而现在我是不听音乐974中午就睡不着了，它已经像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。然后现在我知道我们的974音乐广播是要过25周年的生日，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我们音乐974生日快乐，然后希望他能再伴随我又一个25年。好，谢谢主持人。 谢谢这位小伙伴，叫做贾南，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过歌曲，是974的老朋友了。谢谢你的祝福，希望974能够继续陪伴你走到下一个25岁，下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好音乐，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听。他没有点歌，他只是说了自己和广播的一些故事。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了以后的事情，不如我们来听到的这个声音，让我们会想到以后的一些期待和光芒。来自李健，向往。我们向往和声音相伴，向往和音乐相伴，更向往和广播针头的和你相伴。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欢迎在下半时段有声来信找到北京音乐广播，告诉我你和974的故事。 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，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， 说一点私心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在广播里面放到更多的李健的歌给你听。那时候我们关于广播，可能听李健其实是听水木年华。从2000年后刚开始他们刚组成组合的时候，我们渐渐褪去了在听高晓松、听老狼、听玉东的日子了，转变成听更加年轻的声音，更加年轻的组合。继续我们来拆开第二封来信，听听他和974有什么想说的。 你好，我以前就是974的听众，一直就喜欢听音乐台的节目，像王东、韩立、白洁都是我很熟悉的主持人。以前早上上班还喜欢听早安音乐秀，最近因为中午偶尔会开车出去，接触到咱们这个新节目，互动真是挺好的，希望音乐台也越办越好。 谢谢，希望你能够继续在接下来的日子陪伴974一起来听到好音乐。刚刚听到他点了几个名字，也是我们在974的几位非常有名的主持人，也希望你会渐渐的认识到我的声音，记住到我。25周岁生日，在这里欢迎大家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找到在这里分享一下你和974的故事。而我们刚刚的这位小伙伴微波驴，我记得他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是有点过歌的。他在刚刚这段录音之后发文字告诉我说，他在974听到的最难忘的一首歌是关淑怡《难得有情人》。 自身，令人动心。 关淑怡难得有情人。其实我认识关淑怡是通过她在90年代的一张翻唱专辑 All Time Favorites， 印象中应该是95年，那个时候她应该是在大多数歌手还没有开始准备翻唱歌曲的时候，只有她和王菲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翻唱专辑。关淑怡出了 All Time Favorites， 然后王菲出了非秘密之音，这两张专辑到现在被很多人都评为华语十大翻唱专辑的前五位。刚刚在平台上，芒果还告诉我说1993年是他工作的第二年，刚好20岁，那个时候他也是见证了974的诞生。他当时在昌平北站工作，也是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，用很小的收音机随身听来欣赏974音乐广播。今天再想想呢，觉得满满都是回忆，也是祝愿97425岁生日快乐。他还给我发了一张很老的那种听录音机还能放磁带的一个，怎么说叫录放机，应该是家里面还我也有一个是银色的。继续我们来听到第三段声音，这是来自小李，他深情地感谢了音乐广播。 主持人好，听众好，我是小李，我是这两天才知道音乐广播已经25周岁了，没有想到哈，音乐广播就比我小了2岁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听广播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就是慢慢长大，学业也逐渐的繁忙，所以就很少就是脱离了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方式吧。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，然后参加工作，就在北京经常打车，然后打车的时候就发现北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特别爱听广播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也对这个广播呢就产生了一种兴趣吧，就特别好奇，再加上以前晚上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加班，所以加班的晚上回去和司机不说话，就肯定会和司机一起听广播。我觉得能在广播里面听到一首喜欢的音乐，在等红绿灯的过程中，或者说是在回家的路上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那虽然可能一首歌短短的只有几分钟，但是却在这几分钟之内和我产生了很深的共鸣。那音乐广播一直都是给我们这些听众献出好的音乐、好的作品，所以我也特别感谢音乐广播这个平台。今天呢，可能这周都是音乐广播的生日周吧，就祝音乐广播974生日快乐，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，谢谢。 这是来自刚刚小李的一段话，加上他最喜欢的歌 The Cranberries Shattered。 其实我们在上学的时候，很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校园里面听到的广播，包括听校园广播，而后呢工作之后呢，我们越来越多的听的是在公交车上、出租车上，甚至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听广播。那个时候的音乐可能片刻的一种喜欢是最惊喜的。当然呢，今天节目当中还会有一个点歌环节，有声来信，这是最后一封信，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送出一首歌曲。 主持人你好，我叫王琦，然后在朋友的车上听到了你们电台的节目，很喜欢，我现在想点一首歌给我的朋友张冰冰，希望他新的一年可以找到一份比现在更好的工作，然后也祝福所有现在还在工作的人，再努努力就要放假了。 非常实在啊，再努努力就要放假了，坚持住。对，这是来自王琦送给他的好朋友张冰冰，他说他最喜欢蔡依林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曲《柠檬草的味道》。 对自己，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，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，香的味道，曾以为已是全世界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，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，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 草的味道，幸福要负责，错过的请把握。希望刚刚接的这位王琦这位小伙伴说的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坚持到过年。希望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，九七四能够有更多的好音乐陪伴各位。你的故事，我的歌要结束了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。我是思萌， 请您收听歌曲《美好向往》，作词恩山，作曲演唱周鹏。 天晴爽，金菊飘香，新时代号角吹响，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。看今朝灿烂阳光，向未来心花怒放，人民啊幸福安康，国家啊繁荣富强啊，我们欢乐从今歌唱，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啊，我们欢幸福喜气洋洋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。